希伯来书第七章。原来这墨基色德是撒冷王，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。当亚巴郎打败众王回来时，他来迎接且祝福了他。亚巴郎就由所有的一切之中拿出十分之一分给了他。他的名字墨基色德，第一可称作正义之王，他也可称作撒冷之王，就是和平之王之意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生无始，寿无终。他好像天主子，永久身为司祭。你们要想想，这人是多么伟大，连圣族亚巴郎也由上等的战利品中取了十分之一献给了他。那些由勒位子孙中领受司祭职的，固然有命向人民按法律征收十一之物，即向他们的弟兄，虽然都是出自亚巴郎的腰中，可是不属于他们世系的那一位却收了亚巴郎的十一之物，并祝福了那蒙受恩许的。从来在下的受在上的祝福，这是无人可反对的。在这里，那些领受十一之物的是有死的人，但在那里领受十一之物的却是一位证明了常活着的人。并且可说，连那领受十一之物的勒位也借着亚巴郎交纳了十一之物，因为当墨基色德迎接亚巴郎的时候，勒位还在祖先的腰中。那么如果借着勒位司祭职能有成全，因为选民就是本着这司祭职接受了法律，为什么还需要兴起另一位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司祭，而不称为按照亚郎的品位呢？如今司祭职一变更，法律也必然变更，因为这里所论到的那一位原是属于另一支派，由这一支派中没有一个人曾在祭坛前服务过。显然我们的主是由犹太支派出生的，关于这一支派，梅瑟从未提到司祭的事。既然有另一位司祭是按照墨基色德的品级兴起的，那么我们所讨论的就更显明了，因为他之成为司祭并不是按照血统所规定的法则，而是按照不可消灭的生命的德能，因为有圣经给他作证，你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作司祭。先前的诫命之废除是由于他的弱点很无用，因为法律本来就不能成就什么，可是如今引进了一个更好的希望，因着这希望我们才能亲近天主。再者，耶稣成为司祭是具有天主誓言的，其他的司祭并没有这种誓言就成了司祭，耶稣成为司祭却具有誓言，因为天主向他说，上主已发了誓，他绝不再反悔， 你永为司祭。如此，耶稣就成了更好的盟约的担保人。再者，勒位人成为司祭的人数众多，因为死亡阻碍他们长久留任。但是耶稣因永远长存，具有不可消逝的司祭品位，因此凡由他而接近天主的人，他全能拯救，因为他常活着为他们转求。这样的大司祭才适合于我们，他是圣善的、无辜的、无玷的、别于罪人的、高于诸天的。他无需像那些大司祭一样，每日要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人民的罪祭献牺牲，因为他奉献了自己，只一次，而为永远完成了这事。因为法律所立为大司祭的人是有弱点的，可是在法律以后以誓言所立的圣子却是成全的，直到永远。